笑炸火点。突如现实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 千百个热情的笑容，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，我却忘了你，你是在我心中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心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 人纷纷爱相随，哪怕有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能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。 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退？曾经深情你给了谁？